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系列报道《领航新时代，开启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第4集，乱云飞渡仍从容，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 各地引导企业实施新一轮大规模技术改造，促进制造业加快提档升级。 各地各部门严守疫情防线，坚决遏制疫情蔓延。 美国专家认为，政府应对不力导致美国疫情反复。 阿富汗塔利班称已攻占10省省会。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呼吁国际社会团结抗疫，携手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倡导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新闻联播系列报道《领航新时代，开启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第4集，乱云飞渡仍从容，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 2021年，世界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并没有因为新年的到来而丝毫减弱，疫情阴霾仍未散去，各种风浪不断袭来。面对巨大挑战和复杂局面，习近平主席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密集开展元首外交。今年以来，习主席先后以视频方式出席11场重要的国际多边双边活动，同49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国际组织负责人50次通电话，50多次以视频致辞、致电、致信等方式开展云外交活动，接受29国新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疫情并没有阻隔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步伐，反而拉紧了心灵相通的纽带。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切体会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远见卓识和非凡意义。 习主席对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他为世界带来一种新的思路，他所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非常正确合理。 中国用实际行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增进全人类福祉做出贡献。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起伏反复，病毒频繁变异，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出席全球健康峰会，再次呼吁携手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疫苗是战胜疫情的有力武器。7月12号，中国疫苗进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疫苗库，中国克服自身大规模接种带来的挑战，向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总数已经超过7.5亿剂。中国以实际行动践行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庄严承诺。 当前，疫苗接种不平衡问题更加突出，大国要负起责任，多提供一些疫苗给有急需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始终是全球抗疫合作的推动者和践行者。当个别国家利用疫情和病毒溯源搞污名化、政治化时，中国务实推进疫苗国际合作，积极向国际社会提供抗疫物资援助。中国还是20国集团成员中落实缓债金额最大的国家。当前，人类正在遭受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中国高举经济全球化旗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等重要会议，提出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把握科技创新机遇，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等重要主张。 我们将本着开放包容精神，把一带一路建成减贫之路、增长之路，为人类走向共同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人类命运与共，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近年来，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荒漠化加剧、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严峻挑战。面对共同挑战，中国着眼人类共同利益，引领全球破解环境治理难题。今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首次提出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并再次重申中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我们认为，只要是对全人类有利的事情，中国就应该义不容辞地做，并且做好。 同舟共济扬帆起，乘风破浪万里航。今年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积极打造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拓展对外开放与合作共赢新局面，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意见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是连结民族情感、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要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深入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切实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水平，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精神力量。意见提出的主要目标是，到2025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得到有效保护，工作制度科学规范，运行有效，人民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参与感、获得感、认同感显著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服务当代、造福人民的作用进一步发挥。到2035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全面有效保护，传承活力明显增强，工作制度更加完善，传承体系更加健全，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在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意见对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普及力度等提出了明确要求。 今年以来，各地引导企业实施新一轮大规模技术改造，持续增加的技改投资，让我国制造业发展质量更高，效益更好，后劲儿更足。 今年上半年，全国技改投资增势迅猛，成为工业投资重头戏。广东对20个战略性产业集群加快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带动全省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24.5%， 六年来首次反超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江西工业技改投资增长 44%， 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5个百分点。安徽今年上半年全省技改项目2500多个，投资总额超过5000亿元。 上半年技改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同比增长了20%，这也证明啊，今年以来支撑工业经济持续增长的恢复的这个积极因素啊，在不断的积累，那市场呢投资信心也在不断的增强。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是制造业新一轮技术改造的重点方向， 电子信息、机械、汽车、船舶、民用航空与航天、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石化与化工、生物医药、轻工、纺织等12个行业被列入国家重点技改领域。青岛即墨的这家纺织企业已有66年历史，在各级政府支持下，今年上半年企业完成技术改造，实现了无水染色技术的规模化应用，光淡水资源一项每年就能节省10万吨以上。 技术改造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让传统产业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赋能下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目前全国73%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已经普及了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关键工序的数控化率超过52%。持续加大的技术改造投入，让企业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不断提高。今年上半年，全国工业企业营收利润率达到7.11%，同比提高1.66个百分点。为了让中国制造强筋健骨、提质增效，工信部启动了工业企业技改升级导向计划，财政金融等相关部门也出台了多项举措，引导社会资本投入。目前全国已经有4批3300多个重点项目获得投资3.4万亿元。十四五期间，国家将继续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中国制造业由大变强，实现高质量发展。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光辉篇章》白皮书。白皮书指出，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了人权基础，丰富了人权内涵，拓宽了人权视野，意味着人权的全面发展和全民共享，谱写了中国人权事业的新篇章，创造了人类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奇迹。 白皮书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增进人民福祉、提高全体人民人权保障水平、实现国家现代化而实施的一项重大国家发展战略。白皮书指出，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1/5，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世界人权事业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所创造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成功做法和经验，为增进人类福祉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白皮书说，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中国人权发展进步的新起点。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将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继续带领全体人民为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和更高水平的人权而奋斗。中国必将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针对目前严峻的防疫形势，各地毫不松懈抓防控，严守疫情防线，坚决遏制疫情蔓延。 8月11号，江苏新增本土确诊病例38例，其中扬州报告37例。今天下午，扬州主城区开启第7轮大规模核酸检测。牢牢守住疫情防线的同时，扬州市全力做好服务保障。目前，扬州市主城区生活物资储备充足，完全可以满足市民日常生活。针对一些群众突发疾病就医、隔离人员生活保障等问题，扬州市12345热线开通了疫情防控专线，集中收集办理疫情防控的需求投诉。 我现在在扬州市12345热线的一个话务接听平台，现场10多名话务员正在与全市分散办公的400多名话务员对群众所提出的隔离人员生活保障、紧急就医、办理出行许可等需求和投诉进行归集转办。 经过救治，今天南京又有2名本土确诊患者符合条件出院转运到康复点。今天14点开始，河南郑州启动新一轮重点人群核酸检测工作。为切实堵住漏洞，郑州要求全市个体诊所暂停诊疗服务。对隔离点以及中高风险区域居民的生活垃圾，郑州采取定点投放、定车收运、定人管理、定时消杀的措施，坚决阻断疫情的扩散。 都是采用专业的那种垃圾袋，封完之后外面再套一个垃圾袋，再消杀才能装车，才能拉走。每天保证垃圾日产日清，全部运到新阳电厂焚烧。 今天，湖南张家界永定区开启第七轮核酸检测，并抽调支援力量100组，坚持专人、专车、专线科学统筹安排，提升检测效率和质量，确保应检尽检，不落一人。今天，四川省宜宾市一小区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至此，四川全省中风险地区降为2个。重庆市组织了5万多名志愿者，深入社区村组、核酸检测点、封控区域交通卡口，加强防控，筑牢疫情防线。11号，云南德宏瑞丽市一新冠肺炎确诊孕妇在定点救治医院隔离区顺利产下3胞胎男婴，3个新生儿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整个分娩过程还是比较顺利，新生儿也转入新生儿的专护病房，由专门的医学团队进行照顾。妈妈现在病情平稳。 面对近期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反弹、变异病毒传播速度加快等新特点，海关总署第一时间要求各地海关从严强化口岸卫生检疫，提高精准防疫力度，严防境外疫情输入。 航班当天检疫已结束，第一批旅客已经下机，请通道组做好准备。 入境旅客一下飞机，一个旅客档案二维码就立即生成，入境人员一人一码，申报信息、体温数据、流行病学调查、核酸检测结果等信息全流程可查可追溯。海关通过大数据分析，对重点航班、高风险人员进行重点检疫，在口岸一线设置专门通道，采取分区分级严格管控措施， 组和组联动，班与班对应，点到点支援，做到了24小时随时进行入境人员检疫，可以精准锁定高风险人员，同时又可以加快通关速度。 点对点才能保证检疫更加精准。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旅客入境采样后，样本即刻送往 T2 航站楼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实验室，几小时就可拿到核酸检测结果。 在首都国际机场就可以实现卫生检疫从采样到检测的一个全流程，大大提高了卫生检疫的速度。 此外，针对目前境外新冠病毒变异的严峻形势，深圳、南京、青岛、大连、汕头等地海关对高风险人员在隔离期间与联防联控部门联合进行滚动式采样，实现入境旅客全程全链条监管，切实防止境外疫情通过口岸输入。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8月11号0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本土病例6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8例，其中境外输入27例，本土11例。截至8月11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836例。截至8月11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82,038,000剂次。 本台今天播发国际锐评：美国是当之无愧的全球第一抗疫失败国，美国抗疫真相之一。锐评指出，美国目前累计新冠确诊病例与死亡病例均为全球最高，美国是当之无愧的全球第一抗疫失败国。锐评强调，美国当权者将政治利益凌驾于民众生命之上，是导致美国抗疫失败的根本原因。时至今日，漠视美国人民人权的政治操弄还在持续，一场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仍在美国大地上蔓延，这是美利坚的耻辱，更是美国人民的不幸。 今天是第10个世界大象日。近几个月来，云南野生亚洲象北移引发各界关注。他们去年从西双版纳出发，在沿途群众的保护下游历1300多公里，目前正在接近传统的栖息地。 我现在是在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的指挥中心，从我身后的北移亚洲象群监测指挥平台上，我们可以看出啊，目前象群在沅江县的山脊内的林地内活动，距离它的传统栖息地墨江县直线距离只有不到10公里的路程。 2020年3月，北移亚洲象群从西双版纳出发，一路北上，在迁移的500多天里，这群亚洲象翻山越岭，穿越村庄乡镇，不仅拧开农户的自来水喝，还偷吃地里的玉米。 它又不会干活，吃了就吃了。大不了就是明年重新再做，给他吃一点也没关系了。 不管去到哪一家的庄稼地里面吃了，没有哪一个中间去干扰 和破坏。因为现在向我们提出了怎么办，我们说与政府讲，会给大家适当的补偿。 为保障人像安全，云南省调动各方资源，为亚洲象迁移创造安全通道。截至8月8号，全省共出动警力和工作人员2.5万多人次，布控应急车辆1.5万多台次，投放象石近180吨，目前人像平安。专家认为，野生亚洲象北移的重要原因是种群数量的不断增长。 我们中国云南亚洲象的种群数量，从上世纪80-90年代的150多头，发展到了如今的300头左右。就从这个方面来说，也是我们国家对野生动物保护成就的一个缩影。 为有效应对亚洲象种群增长的情况，亚洲象国家公园的建设已提上日程，将通过整合优化现有栖息地范围，进一步提升亚洲象保护水平。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教育部日前召开全国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工作视频调度会议，要求秋季学期学生返校要达到3条硬性标准。学校疫情防控条件达不到当地疫情防控要求的，不能返校；学校各项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的，不能返校；有效应急预案和演练落实不到位的，不能返校。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全社会用电量达到775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8%，较2019年同期增长16.3%，两年平均增长7.8%。1至7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4709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6%。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智能网联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的意见，要求加强汽车数据安全、网络安全、软件升级、功能安全和预期功能安全管理。其中明确提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在境内存储。银保监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保险业不断加强金融服务，很好地发挥了风险保障功能。上半年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2.7万亿元，同比增长4.2%，赔款与给付支出7531亿元，同比增长21.4%。另外，纳入统计范围的保险公司平均偿付能力充足率指标远高于监管红线。今天，四川天府新区25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408亿元，包括重大民生项目、科技创新生态型项目等。这批项目聚焦完善产业生态，提升城市功能，将为进一步丰富城市战略功能提供强大支撑。今天，云南弥勒至蒙自高铁大庄隧道顺利贯通，至此全线10座隧道全部实现贯通。大庄隧道位于云南省红河州开远市，设计时速250公里每小时。弥蒙高铁建成后，将与中越国际铁路通道昆明至河口铁路实现连接，成为滇中、滇东南两大城市群间的便捷通道。今天，山东青岛胶东国际机场启用运营，已运行39年的青岛流亭国际机场同步关闭。青岛胶东国际机场位于青岛胶州市胶东镇，航站楼面积47.8万平方米。按照规划，到2025年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3500万人次、飞机起降30万架次的保障需求。今天参加国际军事比赛2021海上登陆项目的中国海军参赛队飞抵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此外，中国海军另外3支参赛队和广元舰也将陆续抵达比赛场地，参加海洋之杯、深海、晴空等项目。 多国官员及专家表示，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企图通过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来打压中国，破坏了国际社会团结抗疫的努力。 老挝政府总理潘坎11号表示，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老挝主张秉持客观、透明、包容以及纯粹科学的精神，反对将溯源问题政治化。潘坎说，老方高度赞赏中国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抗疫合作不断深化，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力量。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古巴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与团结，反对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区别化和污名化的企图。古巴赞赏中国为抗击疫情所做出的负责任且透明的贡献。马耳他外交部长巴尔托洛日前表示，我们的敌人是新冠病毒而不是彼此，我们要弄明白疫情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如何发生，但这一切都应该基于证据，不应该借公共卫生来玩弄政治，把中国视为敌人是毫无道理的。 美国很担心中国迅速发展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发展的主要力量，所以一直想用各种方式制约中国，其中一种方式就是找一些事情来指责中国。美国推动病毒溯源的调查本身太政治化了，甚至美国中情局也深入介入其中。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媒体和学术界反对中国和妖魔化中国的风向。 目前已经有非常充足的证据证明，在中国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前，美国早已出现感染病例，并且有人已经产生抗体。目前美国国内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各种矛盾冲突凸显，这种时候他就企图通过外部矛盾来缓解国内压力，这是美国自建国以来的一贯做法，树立一个外部敌人，进而嫁祸于人。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394,4144例，死亡病例431,2902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619万，死亡病例超过61.8万。11号报告的新增病例达到135,177例。根据美国疾控中心数据，美国媒体11号绘制了近一个月的美国疫情变化图。从7月5号到8月9号，代表社区传播高风险的红色部分从19%骤增到98%，几乎覆盖全美。在疫情严峻的情况下，仍有部分州拒绝强制口罩令，让学校十分无奈。 好几个县都有学生死于新冠肺炎，有一个15岁的高中生上着呼吸机，情况危急。尽管州长威胁停发工资，我们还是决定必须让学生戴口罩，我们不想失去更多的学生。 专家表示，美国政府应对不力导致美国疫情反复，死亡惨重。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lives. 美国数十万新冠肺炎患者的生命本可以挽救，如果政府能够相信科学，采取措施保护民众。 印度卫生部12号公布，过去24小时，印度新增确诊病例41,195例，累计确诊3,207,7706例，累计死亡病例42,9669例。日本11号报告全国单日新增确诊15,812例，为新高。东京都新增4200例，东京都现有住院治疗新冠肺炎患者和重症病患数均为新高。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12号宣布，塔利班占领了加兹尼省首府加兹尼市，这是塔利班在一周内攻占的第10个省会。加兹尼市距离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约150公里。不过，阿富汗内政部表示，加兹尼的战斗仍在进行中。另据多家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的话报道说，根据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塔利班可能在未来30天包围喀布尔，未来90天攻下喀布尔。如果阿富汗安全部队反击有力，就有可能扭转局势。白俄罗斯外交部11号宣布，建议美国在9月1号前将其驻明斯克的外交人员人数降至5人，同时暂停所有两国政府间项目。白俄罗斯外交部还宣布撤回此前同意费舍尔担任美国驻白俄罗斯大使的声明。白俄罗斯方面表示，针对美国的不友好举动，不排除采取进一步反制措施的可能。本月9号，美英等国宣布对白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涉及多名个人和多家实体。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